歡迎大家收睇《乜乜糖水鋪》。嗱，飲茶咧係香港人嘅生活習慣嘅一部分嚟嘅。香港人邊個唔中意飲茶啊？諗起我細個嘅時候咧，啲茶樓啊，真係五步一樓，十步一角，開得好密，而且好大間，真係個個朝頭早都去探翻一盅兩件嘅。喂，成日都講一盅兩件，你又知唔知道係乜嘢咧？喂，盅嘅意思咧，而家我哋用茶壺啊，嗰陣時係用焗盅，焗盅係一個比較大嘅茶杯。有杯身啦，有杯蓋，同有個杯托，三件頭喎。咁呢啲伙計啊，擺啲茶葉落去，沖佢滾熱辣嘅水落去，咁啊攞嚟焗咗啲茶，然後喺個焗盅度咧，再將啲茶倒落個杯度，咁樣嚟攤嘅。兩件啊，即係指點心啦。喂，而家點心唔係三就四嘅咯。但係嗰陣時啊，嗰啲點心咧，一個蒸籠或者係碟裏邊，真係一件起兩件紙嘅啫。當然都有例外嘅。點解要咁樣呢？嗰陣時真係好多人啊，尤其是啲男士啊。一個人上去探茶噶，講開茶樓咧，真係好多歷史可以講。尤其是咧，我係生於灣仔嗰度啦，喺灣仔長大，灣仔有好濃厚嘅歷史背景喺度噶。咁而且講開茶樓咧，真係間間都有佢嘅典故，有佢嘅趣味喺度噶。灣仔啲茶樓多到點咧？嗱，其實真係好多噶。我就係講呢條莊士敦道，如果連接到去灣仔道嗰度咧。起碼有八間茶樓，我唔講其他嗰啲新少少嘅茶樓啦，我講已經稍有歷史背景嘅嚇。首先睇睇呢度啦，啊見到啊，哇 KFC 呢個位，以前咧呢條太原街嘅交界就有一間叫做雙喜樓，雙喜樓啊，即係嗰陣細個上去係有少少都有少少尷尬嘅感覺，因為點解？呢間係一間非常之麻甩嘅茶樓嚟嘅，正式係茶居咁嗰只。麻甩到點咧？雙喜樓咧就正正喺呢個轉角位，所以咧佢啲窗口好大，特別大個窗口嘅，好通爽，有街景望。但係尷尬位就係佢每張台隔離一定有個壇罐，銅色嗰啲銅製嗰啲咧，甩青嗰啲金色啦，係嘛？咁啊兼且咧就有我頭先講嗰種啊焗盅咁樣嘅茶，用嗰啲嚟飲茶。兼且咧就好多時候咧，有啲人啊朝頭早嘅時候掛龍雀，多窗口啊嘛。於是好多 Mr. Ma 咩 Mr. Ma 就唔係馬先生，係麻甩佬，就單人上去啦，咁啊托住龍雀啊、炭啊、報紙卡土咁啊，整翻個一盅兩件啊，咁好麻甩㗎。咁啊，雙喜樓咧，佢以前嗰啲月餅咧都出名啊，都賣到成行城市㗎。咁啊，呢個就係雙喜樓啊。拖數咧，佢就茶市啦，晚市晚飯咧都係炒碟嘢啊，咁啊，即係冇乜特別小菜。咁啊，壽宴喜慶咧。通常都唔會喺度噶啦，擺酒嘅咧就要講下呢一間嘅喎嚇，咁啊，而家你都仲見到啊，呢間係比較新啲啊，冇雙喜嗰啲咁耐歷史啊，以前咧叫龍團酒樓，團結個團，龍團酒樓嘅前身係個大成茶樓嘅，咁啊即係原本都係茶樓，不過咧個老闆咧就買咗就接手之後咧變咗龍團，咁龍團咧個感覺都比較有少少。攪教垃圾嘅，都係會有痰罐啊！嗰只地下都幾污糟嘅，我印象中記得係。咁啊，間唔時即係可以，因為佢地方大嘛，有三層咁多嘛，都可以間個小廳啊，有人擺下壽宴啊咁樣嘅。咁啊，變咗同雙喜樓唔同啦，佢會有比較大啲嘅台啊。咁一圍兩圍咁啊，即係成家人飲茶咧都會有。雙喜樓唔係冇大台，多數佢真係咧一張台係搭幾個唔同人。換句話講，一張台上面有幾個焗盅喺度飲茶噶。咁啊，客路有啲唔同啊。龍團酒樓個印象睇下幾多樓啦，分為二三四樓都有少少麻甩感覺嘅，有啲咁多烏煙瘴氣。但係咁得意喎，龍團酒樓個老闆原來同對面龍門大酒樓個老闆，據講係同一人嚟嘅。大家睇到而家仲站身啦，咁啊以前啊龍門大酒樓，龍門好出名啊。佢成棟嘢個酒樓咧，嗰個設計裝潢咧係有啲古典氣味喺度嘅。咁入到去咧，佢都係以紅色、暗紅色嘅裝飾為主嘅。咁我好記得中間有棟樓梯正中行上去啦，就地下有個廳啦。咁啊二樓啊三樓咁啊四樓應該係廚房嚟㗎啦。咁啊上到去咧就會有個木雕好大型嘅三英戰呂布，有啊。咁啊，我記得有啲。宮燈有啲木雕，有少少宮殿式嘅裝修，幾靚。後期嘅龍門啦，都會有啲歌壇啊，即係有人喺度唱下歌演奏啊咁樣。 咁啊有啲咁嘅飯局喺度搞，龍門正叉燒焗餐包手屈一指。嗰陣時喺70年代，應該香港冇幾多間有叉燒焗餐包，佢就最出名，好好食，荷葉飯一流啊！咁啊都會有壽筵喜鵲啊咁喺度擺啊，即係生日酒、結婚酒都會有人有擺。過時過節啦，或者係有人擺酒話咧，大花牌你就會成日都喺龍門嗰度見到啲大花牌喺度，就會有而家都唔會有花牌製作添啦。咁啊講龍門同龍團啊同一個老闆啦，咁你講下佢老闆啊，即係嘅歷史啊。嗱，據講嘅咋嚇，咁啊姓謝，咁點解去做老闆啊？佢以前根本就唔係飲食業嘅，佢戲行裏邊人嚟喎，勉強嚟講叫戲行有關喎，點解咧？你知道啦，上個世紀中嘅時候啦，香港啊，即係最鼎盛嘅娛樂啦，一定係睇大戲，即係粵劇噶。咁啊，即係做到盛況盛世，咪好多大老官。喂，唔好以為淨係而家有 Mira 嗰啲阿太啊、阿女啊、大家閏秀啊、小家碧玉喺咁啊追星得噶。嗰陣時就追小生啊嘛，係嘛？嗰啲小生哇，風流倜傥咁樣啊，咁啊做到大戲啊，迷到好多啲啊富太啊、少女啊咁樣啊，咁啊個個就～送禮物就梗㗎啦，慕名而嚟睇場戲啊，起碼都要。好啦，你話睇套戲，喂，一票難求，唔係而家先至有嘅，以前都係噶。咁啊點啊？近水樓台嗰啲啊先得遠。做票務喺間戲院裏邊做票務揸飛嗰個，佢實知道曬所有嗰啲場次啊，幾時嚟緊有啲咩戲碼？喂，有嘅，跟住然後點啊？確定先啦，阿乜太啊，嚟緊啊，下個月啊，邊個就埋班啊，做咩戲噶啦？咁講定，哎呀，咁阿乜哥，你可唔可以幫我留定？梗係有啲困難啦，不過都得嘅，得嘅，得嘅，咁一個得嘅，咁人哋就識做噶啦嘛，人心欲做，甚至乎有啲哇，你留個咁靚嘅位俾我啊，有啲咩事俾翻多少鬆手啊，打賞下，或者甚至乎，哎呀，張飛得咁多咋？咁唔係喎，我又要俾阿乜太喎，咁哎呀，你俾埋我啦，衰鬼咁。咁啊點啊？我浪高少少價，我俾要埋張飛佢啦，我幫你買啦。咁有可能係咁樣都唔定。總之近水樓台，你有呢個門路，你懂得經營嘅話咧，咁就真係哇過水濕腳都好開心嘅。咁呢啲正當生意嚟啊，係嘛？咁啊預先預留門票，好似紅館咁劃曬咁樣啊，一嚟咧買飛，我自己冚唪唥黑曬嘅咁，冇邊皮位買嘅咯喎，咁都有啲咁嘅情況。你唔好理。山大斬埋有柴，咁樣呢啲靠呢啲咁嘅打賞啊，咁樣咧開間酒樓啊，哇！呢個故事你咪話唔勵志啊，老友。由頭先雙喜樓嗰度叫做太原街，一路去到咧菲林明道同莊士敦道呢個交界十字路口嗰度咧，唔夠300米嘅地方已經有5間茶樓。我叫呢5間咧係灣仔嘅5大天王啊，都不為過嘅。喺、哎、我身後邊啊，對面呢度真係唏噓啊！呢、這個地盤以前咧棟唐樓嚟啊，唐樓個鋪面係好窄嘅啫，咁啊裏邊就好深好長嘅喎。唐樓啊做咩？可能冇乜人記得啊。之前咪有間表哥茶餐廳啊咁嗰啲咧，執曬啦全線啊。跟住上面啊試過有拳館喎、咁啊拳館啊同呢間唐樓嘅物業主人啊。有淵源喺度。以前呢度咧就叫做敏如茶樓。如果你話雙喜樓啊，非常之麻甩嘅敏如麻甩中之麻甩，真係裏邊咧呢個茶樓其實堪稱茶居。咁啊，茶居同茶樓、酒家呢三樣嘢其實係有分別㗎。咁啊，不過一般嚟講咧，咁啊茶樓啦，啲茶居式嘅咧，真係一個半個一單身隻馬去幫襯嘅居多。咁啊，去到真係食個點心、喝啖茶、嘆下嘅啫。以前我啊試過入過去一次咁多咧，就鋪頭個夥計帶我去食，佢帶我去下午茶，咁喺度食個包咁嗰啲嘢，咁我都即係冇乜胃口食唔到啊。咁啊，裏邊真係好多單身男人啊。咁啊，聽講我睇啲裏邊啲掛出嚟嘅呢個牌啊介紹咧，鴨腿湯麵。呢、這個鴨腿湯麵都幾出名咁啊！當然我冇完食過啦，因為一般嚟講屋企人咧就唔中意幫襯呢間敏如嘅。咁點解要講呢間敏如茶樓咧？哦，其實咧敏如茶室佢叫做敏如茶室嘅喎。咁啊茶室你唔好以為同冰室啊掛鈎喎，茶室用咗呢個名好耐啊，都係同茶樓茶居咧係相通的。敏如其實咧就係、是。江孔殷的後人開，都是姓江。 喂，江孔恩邊個啊？咁啊，怎講江孔恩？你冇邊有印象啊？都食過蛇羹啊！而家啲蛇羹嗰啲咁嘅蛇譜啊，都係寫住太史五蛇羹啊嘛。咁啊，咩叫太史五蛇？江太史啊嘛，江孔恩就係江太史啦。啊，咁啊，點解原來佢就整咗未咧？太史五蛇羹，我嚟招呼呢啲好朋友。佢成日屋企好大喺廣州嗰度，咁啊招呼好多朋友。咁啊，唔係淨係蛇羹出色噶，佢根本就係一個知名嘅食家。喂，聽講佢屋企啊，中西名廚都幾十人喺度，哇！日日咧咁啊大開爐灶，咁啊唔單止係咁樣啊，妻妾成房噶，咁啊有好多房唔同嘅人噶，咁啊其中有一房咧，咁就係嚟咗香港之後，咁啊其實好多人都喺香港啦，咁啊其中有一房有個物業咧就喺呢度，咁就開咗敏如茶室。細個嘅時候當然成日都經過啦，咁點解講敏如茶室？原來同阿江太史是有關之餘，咁啊裏邊嘅嘢係咪因為咁樣特別好吃咧？不得而知。大家都聽過南海十三郎的故事啦，我見過佢嘅噃，我好細個嘅時候見過佢嘅噃，係媽媽話俾我聽，嗰個叫做南海十三郎。咁我邊個嚟咁？咁啊做戲嘅，咁其實真係唔係做戲，佢係個編劇。咁你話做戲嗰啲老官啊、嗰啲明星啊、嗰啲名字，我當然知道啦。南海十三郎，我細個嘅時候係完全零印象，而且嗰陣時見到佢。是衣衫褴褛，不修邊幅。嗱，雖然是咁樣形容佢咋嚇，佢絕對俾我印象，佢唔係一個刻意，你極其量話一個不修邊幅嘅流浪漢。咁亦都係老實嘅。佢雖然個身世係咁樣，我媽都話都從來唔會有人去所謂施捨啊，佢亦都唔見佢話行乞，佢唔係過啲咁嘅生活嘅。咁啊，成日都喺灣仔呢一帶嗰度流連，我都見過佢有幾次咁。當佢南海十三郎咧，就係、是、呢、這個佢原本個名叫江喻球，咁就係江孔恩個仔嚟。咁啊，佢排行第十三，咁亦都係其中一房嘅妾侍啦、側室啦，正所謂所生。咁啊，流落嚟香港之後，亦都冇喺戲班嗰度做編劇，咁啊流落街頭。佢往往經過呢個敏如茶室，你知道係自己唔同房嘅啊兄弟所開嘅。會唔會有一種感觸喺度咧？就喺敏宇茶室行過兩個鋪位啫嘛，咁就係咧著名嘅灣仔地標啊，叫做英京大酒家。講開英京酒家，即係而家呢個大酒中心隔離咧，就本來黐住一個東方戲院嘅，啊，咁啊兩間嘅喎。英京酒家樓高五層噶，咁啊細個嘅時候係我留低最多腳毛，即係我成家人咧都喺度打等嘅地方嚟，堪稱係我歐家我呢個第二個飯堂嚟噶啦。咁啊，點解會咁咧？第一近我屋企，我屋企住喺灣仔道嘅啫嘛。第二裏面真係好多嘢食。第三，我幼稚園都係讀灣仔堂，即係喺合和中心後面嗰度嘅，而家都仲喺度嘅。我朝頭早翻學之前咧，阿媽就好神心啦，晨早稱我起身就嚟茶室一開門就捐入去咧，就食早餐。喂，人哋細路仔又食麥皮嘅啫，係嘛？咁我係飲早茶嘅。咁啊，細個時候已經飲好溶嘅保理嘅，佢話知我嘅嚇。咁啊，食個馬拉糕咧，咁就當係一個早餐。英京咧又好有歷史噶啦，咁就係本來咧就係呢個澳門嘅富商高可寧同埋佢嘅朋友一齊所擁有嘅，咁啊後來高可寧就擁有全盤嘅物業啦。英京酒家啊，哇，樓高五層，佢每一層包括地下有個所謂嘅飯廳，二樓、三樓、四樓、五樓，每一層咧個裝修格局都係唔同嘅，但係最有特色，一定要數四樓就叫做金聯店。金聯店咧，佢裏邊嘅裝修非常之華麗奪目嘅，係按照呢個故宮裏邊咧金聯殿、金聯大殿咁啊，裏邊嘅設計裝修嘅喎，咁啊有天花板浮雕嘅天花板啦，龍雕鳳柱啊不在話下啦，有宮燈啦，有雨扇啦，最緊要咧就係話大堂嘅正中啊嗰度咧有一張龍椅喺度，個個可以上去扮下皇帝影下相打下卡咁樣嘅喎。金聯殿就非常之靚，所以咧好多一啲特色嘅宴會啊場合咧，都會喺金聯殿嗰度舉行噶。以前咧有堂會啦，曾經咧係設過有舞池啊，裏邊係可以蹦測蹦噶喎。嗱，講英京有好多巴閉嘅歷史嘅。香港試過有滿漢全席，嗱呢樣嘢我完全唔會推介。其中一個滿漢全席啊，即係舉行嘅地方咧，就喺七十年代嘅時候，就喺英京酒家呢一度。第二樣咧就係一個好巴閉嘅歷史，就係話佢曾經講有十大美人做招待喺金聯殿嗰度， 我話明啊，十大美人殷勤招待，喂，係咪真係有幾美啊？真係唔知啊，相都未睇過。不過咧，嗰陣時喺嗰個年代咧，就真係戰後啊，茶樓伙計全部都清一色男士啊，唔會有女招待噶。話明仲要十大美人喎，咁就青春少艾啦，所以咧都係一個招來吸引到好多客仔嘅。亦都咁講，茶界啊嗰啲收費係貴啲噶。咁啊，真係係咪真係十大美人咧？即係希望啲啊老街坊都話俾我哋聽先得啦。另外就1941年嘅時候咧，孫中山嘅夫人宋慶齡啊，就喺度舉辦過一個一碗飯運動。一碗飯運動咧就係籌款啊，支持中國同胞去抗戰嘅。咁啊，就喺當晚咧，除咗即係各界即係共襄盛舉之外咧，都係義賣咗啊孫中山啊國父一啲嘅字畫啦，佢自己一啲嘅物品啦，咁啊作為籌款嘅，咁都係假英京酒家呢度舉行嘅。咁啊另一個盛事咧就係1959年嘅3月嘅時候啦，啊英女王就王夫啊希臘親王咧就官式訪問香港啊，代表英女王嚟訪問香港喎。一落選第一晚就嚟到英京酒家呢度咧，同香港各界咧就喺度舉行一個歡迎嘅晚宴，就喺金聯殿嗰度舉行啊。咁啊，即係一個盛事嚟嘅喎，咁啊當時嘅港督啦，咁啊同埋好多嘅即係華人紳士啊、官商啊等等咧，都嚟到撐場，有成300人咁多。咁啊金聯殿嗰度，咁啊食嗰啲都係一般嘅菜式啦，如北外扶乳豬全體啊、深海大石斑啊、碧綠珊瑚啊、揚州炒飯啊啲嘢。咁啊最緊要有一樣嘢咧，一定要食咧就係生炒骨。即係咕嚕肉，嗱生炒骨同咕嚕肉啊唔同嘅，其實嗰味正式叫做咕嚕肉。點解呢？菲臘親王係好中意食咕嚕肉嘅，佢以前唔係行船，佢服役即係打過仗嘅啫。咁啊曾經參加過即係收復呢個沖繩戰役啦，同埋見證日本投降嘅。咁啊見證完日本投降之後咧，佢就搭咗個英國嘅即係皇家艦隊嘅狗仔號或者叫小狗號，咁啊途經沖繩、台灣，跟住嚟到香港呢度咧。協助香港咧進行呢個重光嘅戰後建設啊，咁樣嘅係唔係嗰陣時咧，即係嚟到呢度試過好野味嘅咕嚕肉咧，不得而知啊。咁啊試過之後咧，一試難忘啦，肯定係。咁啊英國唐人埠嗰陣時食 chop 碎嘅啫嘛，啊雜碎嘅啫嘛，即係整一味靚嘅咕嚕肉唔係咁易嘅。所以咧嗰晚嚟到官職訪問，竟然有一味平時如果係喜宴酒席係唔上大台嘅咕嚕肉咧，就作為一個主菜之一，喂都罕有啊呢一鋪。是為了冧下親王喎，我拍糖水堡就是咁好玩噶啦！我行到邊度諗起有啲歷史相關嗰個地方，或者係我自己記憶所及嘅咧，我就會講到好多嘅故仔出嚟嗰度。希望大家都會支持啦，支持我哋當然有好多方法啦。最簡單嘅喺我哋糖水堡俾個 like， 睇埋啲廣告就更加好啦。